外部重型柴油车纳入黑名单数据库，那么进行精准执法，从严处罚。目前呢，全市环保部门日均检查6000多辆，查处了超标的排放重型柴油车约900多辆。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大部分时间出现了小雨，早晨到上午除了东南部地区还有小雨之外，大部分地区的降雨趋于结束。早晨由于空气湿度大，本市有轻雾或雾影响了能见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能见度逐渐好转，大部分时间比较适宜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转晴，早晨有轻雾或雾，东南部地区有小雨，北风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有轻雾或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7度，夜间的最低气温7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气象指数的预报，预计未来3天本市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雨后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以及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机场高速进京温榆桥到五元桥车多，其中在尾沟路段分别有2起事故发生，加剧了后车的拥堵。机场方向出京望京南到北高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改革开放40年，生活愈加富足美满，从我们的家具选购、家具布置上就能看出家在我们心中不断变化，表现出时代脉搏。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嘉宾和您透过人们对家具的需求变化，发现我们生活的美好。那么问题来了，在改革开放之前，大家对家里家具的追求基本上是方桌、椅子、双人床之类的物件，总结了一个俗称，就是这些家具用的桌腿数量形容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A 36条腿， B 24条腿， C 18条腿。 用家具的这个腿儿来形容大家心目中一套完美的家具的组合哦，很古老的一个词儿了哈。但是我相信我们收音机旁的很多朋友应该还是或者知道或者有所耳闻吧。那个时候家里头有一套完美的组合家具要多少条腿呢？36条腿、24条腿还是18条腿呢？因为一般家具嘛都是这个4条腿嘛，所以说这除一下啊，就是几件家具。实际上来，如果知道答案的话，也欢迎您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所以请大家加油。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又一部关于故宫的电视节目要上线了， 下个周五，也就是10月26号开始，定位于中国首档聚焦故宫博物院的文化创新类真人秀《上新了故宫》将正式登陆北京卫视周末黄金档。这档节目将通过嘉宾的视角带观众领略故宫博物院至今还没有对外开放的区域，并在每期节目中，嘉宾还会作为新品开发官跟随故宫专家进宫拾宝，探寻故宫历史文化，并与跨界设计师联手为故宫设计一款引领热潮的文化创意衍生品，打造创新与故宫相结合的制作模式。中国美术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展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和广大观众见面了。这次展览一共展出了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粉、水彩画装置作品一共101件，力图多角度展现改革开放40年中国美术事业创作和发展成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表示，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彰显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叙事，而且展现了艺术家们关注现实生活、反映社会发展、表现时代精神的艺术取向。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0月21号。北京国际摄影周2018将于10月20号到29号举行。摄影周将为观众带来66个展览，呈现31个国家摄影师的3047幅摄影作品以及52个视频作品。其中学术主题展以丰富的历史细节，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进行了最具时代性的影像表达。重大专题展单元将推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全国主流媒体航拍中国摄影图片展，以及绿色中国梦、航空工业40年等5个展览，记录解读见证中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应当被永久定格和镌刻的伟大时刻。这次摄影周展览免费，观众可以持身份证到中华世纪坛的主会场参观。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著名作家莫言的首次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本周在东城区钟鼓楼的北京时间博物馆开展。这次展览以笔记、诗词、对联等近100幅书法作品，展示了莫言先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书写实践。展览的内容包括莫言的书法手稿和各种语言版本的莫言作品，通过笔墨之间的作品展现莫言作为当代著名文人的一种生活。这次展览将持续到21号。再来关注其他文化方面的消息，这个周四，也就是10月18号，改革开放40年引航高歌新时代，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李谷一及他的学生们音乐会将在北展剧场推出。著名歌唱家李谷一将和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小虫以及张也、傅笛生、任静、刘和刚、李梦佳等20多名他指导过的学生同台献艺。这场音乐会将以李谷一女士著名的经典歌曲《难忘今宵》作为开篇和结尾，而李谷一同时也表示，《难忘今宵》是40年前的作品，40年后希望能够有人再写一首《今宵难忘》，为春晚创作一首新的标志音乐。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在湖南长沙揭晓，李易峰和迪丽热巴同时获得了最具人气演员奖和观众最喜爱的演员奖，张译和丁柳原也分别获得了观众喜爱的演员奖。最佳电视剧奖，那么陈丽凭借《海棠依旧》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本届金鹰奖还首次颁发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和著名剧作家王朝柱获此殊荣。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明天就是99重阳节了，市属公园的11家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将在重阳节开展登高、重阳登高、赏菊、秋游、敬老、文创等丰富的节日文化活动，并为游客赠送乾隆、康熙御笔福字和寿字10000张。节日当天，香山公园将邀请100名劳动者代表与著名的朗诵表演艺术家共同朗诵诗歌、演奏民乐、赏析书画。北京植物园和天坛公园以及香山公园都将举办各具特色的精美花卉展。天坛公园会在重阳节当天推出神乐之旅重阳专场展演，中国园林博物馆则会在博物馆里展示中国传统敬茶中的孝善礼仪文化。 上周英国涂鸦艺术家班克斯的作品《女孩与气球》在伦敦拍出百万英镑后，上演了一出先高价拍出后被自动裁切成碎片的戏码。此举被评论为艺术家对艺术受资本控制的一次最有力的嘲弄。不过拍卖行在这之后迅速做出反应，称作品被粉碎之后更加珍贵了。记者从伦敦苏富比拍卖行了解到，这个被裁碎的作品重新得到了班克斯机构认证的认证，并且呢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名字《爱在垃圾桶》。当晚竞拍到这幅作品的欧洲女收藏家愿意以原价收购这幅作品。苏富比方面也已经确认了这笔收购成交，并同时否认了苏富比自导自演了这一恶作剧等阴谋论的说法。最近荷兰博物馆找到了170件被纳粹从犹太人家中偷走的艺术品，其中包括一幅皇家收藏的油画。这批艺术品包括83幅油画、26幅素描以及13个犹太教仪式用具等。据了解，这些收藏品经过主人的认领和委员会的确认，将被物归原主。二战期间纳粹大量掠夺和出售犹太人财产，很多艺术品到现在都仍然没有找到主人。于是从2012年开始，荷兰博物馆成立了5人专家组，对收藏品进行逐一考证。这个项目的发言人表示，这是一种公平对待历史的态度，追求每件文物生命历程的完整性，是尊重历史的一种表现。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记者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今年北京的积分落户已经进入了公示落户阶段，规模是6000人。拟取得落户资格的人员名单正在市政府首都之窗网站公示，公示期截止到10月22号。据了解，今年北京积分落户一共有124657人参与申请，对应最低分值为90.75分。按同分同落原则，实际公示名单一共有6019人。当年取得积分落户资格的人员，可以在今年的10月23号到2020年的12月31号之间办理本市常住户口。明年的申报工作预计将在2019年的5月份启动。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11月1号即将施行，条例中对于未上牌、临时牌照过期上路、伪造号牌和行驶证以及私改电动车上路行为的处罚条例将更加明确。最近几天，很多市民扎堆涌向本市20多个非机动车登记站为自家的电动自行车上牌，而记者从多个交通执法站了解到，单个站点的日均上牌数量激增，咨询流程的市民络绎不绝。工作人员特别提醒大家，市交管局明确了电动自行车的上牌时间会给大家一个比较长的缓冲期，车辆的所有人可以在明年的4月30号之前到任意的登记站办理业务，所以不用扎堆办理，尽量避开高峰。承载了很多北京市民童年记忆的北京游乐园已经停运8年了，东城区正式确定北京游乐园原址将变成新的公园景观对外开放。不过公园怎么定位，建设方向是什么，执行什么样的规划理念呢？从今天起将面向全市公开对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进行民意征集，而且这次的民意征集是无方案征集，采取网络征集和现场调查两种形式。首都市民可以通过登录首都之窗网站、首都园林绿化政务网等渠道，直接点击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的民意征集板块，或者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的方式填写网络版的调查问卷来参与网络征集。北京十月文学月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市网信办、市文联共同主办，以文学界、出版界为主体，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市性文学主题活动。明天就是重阳节了，今天下午的2点，北京十月文学月将在门头沟区影剧院举办一场系列活动，梦祝京西晴暖重阳，北京市门头沟重阳文化节诗歌大会。届时将围绕孝老爱亲、美好生活、重心创城的主题，通过诗歌加舞蹈、诗歌加音乐、诗歌加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传递重阳的节日文化主旋律，助力区域创城建设新发展。

小挑战哈，大家哎好好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两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观影的通对码，所以呢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不用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发上来了，我们是给您发过去。哎，朋友们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从70年代末木匠亲手打造的大衣柜碗柜，到80年代气派的真皮沙发，再到新世纪家具城里选家具，再到各种功能性家具概念的引入，改革开放40年，随着生活水平和品质的不断提高，我们的家具理念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每个年代的家具都代表了怎样的人们的需求，如今又流行哪种家居文化呢？实木、红木、布艺和软皮到底什么材质显得高大上？重阳节即将来临，针对老龄社会的到来，家居文化又有哪些新的潮流呢？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就跟您一起透过家居变迁看美好生活，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北京天坛金鱼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监石蕊。您好，石总监。 嗯， 哎，哎，来，您再给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嗯。嗯，好，石总监的这个话筒看来有点问题哈，我们待会儿给您换一个。来，另外一位是北京金鱼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树盛世老工作室的主任张树盛，您好。 黄老师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好，石总监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欢迎您来，二位来做客哈。那么今天我们其实是要从这个家居或者是说这个家具的这个变化来看这个时代的发展，同时呢其实我们今天还要讲一讲，因为重阳节明天就要重阳节就要到了，我们这两天也正在搞重阳的活动哈。我们先说一下有一个最新的，因为我知道这个树盛您是刚刚从日本回来。 对对对， 昨天 周日刚回来，周日刚回来。 周日刚回来。 对对对， 去那儿就是为了参加一个老年博览会是吗？ 对，我们去参加博览会，还有一些跟日方一些养老机构的交流。 嗯，参加这个博览会有什么特别让您看的觉得特别新鲜的或者比较兴奋的呢？ 确实感觉不太一样，因为那个日本的老龄化比较更严重一些，比咱们要进入了 他们来得早，主要 要早一些。对对，所以说他们有一些设计的理念啊，包括一些产品啊，还是挺有吸引力的，包括他们比较落地的一些产品。 嗯， 而且给我最大的印象，我觉得是他们确实这个展会确实为老年人或者是一些需要介护的人的一个真正的他们自己的展会。 嗯， 在展会上看到这种坐轮椅去的老人特别多。 哦，一会儿会跟我们来说一说，我觉得也是对咱们有很大的这个借鉴哈。 对对对， 尤其您在做这个适老工作室，我相信也会借鉴他们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这个经验，做一些适合咱们中国老人用的东西哈。 对对对对，从中学习吧。 嗯， 或者是我们从中提炼，做咱们更适合咱们中国人的一些老适老产品。嗯， 好，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家具的潮流吧。有人说，如果要想了解时装的话，就先去看这个时装演变史的这样的一本书，而家居的这种演变可能没有时装这么千变万化，这么多的潮流，但是大家也会回想一下这几十年来真的是也是变化非常之大哈。尤其是通过旧照片当中如果是有家里头的布置的话，真的是瞬间会把人带回那个情境当中。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也想先请问一下二位，您二位印象最深的老家具是什么呢？石总监。 嗯，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在我小时候家里面有一个八仙桌。 嗯， 那个画面感就比较强烈了，因为那个东西呢有一定的意义在里面。当时呢是我奶奶的一个陪嫁。 嗯， 可能没从事家具这个行业之前我不是很清晰什么是八仙桌。 嗯， 但是呢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呢也了解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那八仙桌呢可能就是四边长度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个长度比较大的这种方桌。 嗯， 然后呢一边能坐两个人，围坐起来就是八个人，好像八仙一样。 嗯， 就是有这样一个民间的一种说法， 其实是个四方桌。 对对对对对。 嗯， 然后呢就可能就叫做八仙桌了。但是对于我来讲，为什么是印象深刻呢？ 我小的时候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在我记忆最深处画面感最强的就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然后吃晚饭的那个场景、嗯、所以一说印象深刻的这个家具就 吃饭的这件家具就一下子涌上了脑海哈。 对、嗯、有一份感情在里面吧。 对，而且是一种这种温馨的画面，其实对于很多人家来说在一起围坐在一起吃饭啊聊聊天啊虽然是一个很家常的场景，但是可能是很多人印象当中很美好的一幅画面哈。 对， 这个叔叔您这里是有什么印象深刻的？ 在我脑海中一直那个左交错出现两个家具，所以我能允许我说两个吗？ 没问题。 第一个呢，其实刚才说了，咱家具按腿去算啊。其实我的第一个就是四条腿的一个小凳子。 哦、嗯。 那是我上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的大伯给打造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凳子是要自己带的，上学的时候要搬过去，放了学要自己拿回家。 天哪！ 对对对， 这么麻烦呀！ 对对对，所以他是在到了二年级就我们是有统一的家具了，所以说这个家具这凳子陪伴了我一年，我在搬着它来回上学，他陪伴着我， 印象很深， 印象非常深刻。这是第一件， 好伙伴了。 对对对，第二件产品呢是没有腿的，是一个我姥姥家的一个立式的大柜，长有1.8米，然后高有1米左右吧。但是在小时候我自己的印象中觉得这个物件是最大的，特别大啊，因为里面装了好多神奇的东西，每次我去姥姥家，姥姥都是从里面把好吃的糖果啊好玩的玩具啊都给我拿出来、 哦、 所以我特别期待着那个大柜的那个柜门的开启， 芝麻开门似的， 芝麻开门，芝麻开门。有时候我还趁着老人姥姥不注意的话会偷偷爬上去然后偷点自己的战利品算是、 哦、 对，这两件产品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大衣柜也是家里头大件，所以一些好东西都收藏在里面哈。 对对对，是对 啊。我相信二位说的这三件家具一下子带出了大家这个满满的回忆哈。那么其实要说到这个50-60年代，当时是一个没法讲究家居品位的一个年代，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每个人家里也差不多都是四白落地，然后水泥的地面、木头的这种门窗啊，还有就是家里头有这个桌子、床，然后就是椅子、箱子，也就这么点，因为我想 对对 特别简单，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小朋友家里头玩捉迷藏都没什么可藏的地儿，除了那个大柜子没有什么可藏的地方。而且的那个时候呢，家里头有的时候还挂那个什么日历、挂历是吧，还有一点照片挂在那个五斗橱上面，我印象都非常深， 对对对， 或者压在那个玻璃板底下哈。那么天坛家具是1956年创立的是吧？创立的时候，那个时候天坛家具我都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家具款式。 56年的时候天坛刚刚创立，那时候还不叫天坛。 嗯。 那个时候叫北郊木材厂。 嗯。 北京市那个时候50-60年代呢，刚好是北京市把北京东西南北分为四个部分，然后北部的这些手工业者集中在一起就成立了北郊木材厂。 嗯， 这个呢是天坛家具的一个前身。 嗯， 那时候主要生产就是最普通的这些家具，满足最根本的一些生活需求吧，什么床啊、衣柜啊、这一类的。没有什么特别的造型，主要就是满足使用功能上这样的一种需求。主要是这一类的家具， 其实也就是大家现在回忆里头那种简单的床啊、桌子啊， 对， 而且没有什么 功能性更强一些 花的款式。 对，因为是建国初期嘛，我们那时候的家具厂在整合，就是把所有一些小的一些作坊整合成一个我们的北郊木材厂，那时候的产品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些。 那个时候还会自己打家具哈。 对， 因为去买毕竟还是贵。我还记得好像是谁家里头，比如说谁要结婚啊，或者搬什么新家，那个时候家里都是好像没有什么装修，我记得是先把木工请去在新房子里把这个家具给做出来， 自己提供材料， 是 家里亲戚朋友的什么，可能还不一定是专业的木匠，大家在一起，然后那个一块儿把这个家具就做起来，打出来。 那个时候最喜欢就看的那个木匠。看那个木线，闭一只眼睛，拿那个墨线， 墨线， 量檀墨，那个当时小时候觉得特别神奇，特别有意思。 对，而且他们在制作过程中用那个刨子去推那个木头，然后出来的刨花， 非常漂亮，还会捡回去，觉得哎呀好有意思。小时候真的那个时候玩的东西也不多哈。 是的。 那么所以呢，通过二位的介绍，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家具，大家又有了一个满满的这个回忆哈。那么后来这个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又出现了哪些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改革开放四十年，生活愈加富足美满。从我们的家具选购、家居布置上就能看出，家在我们心中不断变化，表现出时代脉搏。改革开放之前，很多人对家具的追求体现在36条腿上。对于现在的孩子，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是36条腿。当时家里的家具有方桌一张、椅子四把、双人床一张、大衣柜一个、写字台一张、饭厨一个，正好是36条腿。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70年代，人们对36条腿进行了升级，72条腿的诞生让家具翻了一番。双人床、大衣柜、茶几、沙发要匹配五斗橱，写字台华贵又气派，高低柜、床头柜家具越多越富贵。俏皮幽默的顺口溜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更好的家居生活的向往。当时的家具以耐用为主，对家居品味的注重程度不算高。三转一响、四大件与耐用的72条腿成为了家居生活的主流。那您知道三转一响都是什么吗？A. 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大座钟。 B. 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C. 电视机、摩托车、缝纫机和手表。 先来说说第一道题，那个时候有36条腿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二位家里头有这么多吗？ 没有， 我们家没有，这都是大户人家的配置。 大家对那个年代非常的缅怀哈，而且这个不少朋友都答对了。石总监先给我们选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我们送他2张电影票。 嗯，那就选62吧。 62，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刚好是我们天坛家具成立62周年。 哦，好，请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62位答对的朋友是谁。第二道题也是一道充满回忆的题，三转一响到底是什么？列的这些东西我都有点懵了，听着跟绕口令似的哈。大家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呢，我们会给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所以请大家不要着急。那么第一道题刚才说了，也是给第62位答对的朋友哈。 对， 半醒半醉糊涂仙，哎，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喽。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 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的总监石蕊，以及北京金隅天坛家具股份有限公司树盛世老工作室的主任张树盛，跟我们一起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刚才说到了当年的这个50、60年代的这个家具，或者是60、70年代的家具，其实，还都是就是讲究多少条腿儿哈。先是36条腿，后来就72条腿，那就是更多了， 对对， 款式会更多了。而且那个时候家具的这个样式，好像就是大家对于家具的这个就是功能划分没有那么明确，一张桌子可以就是吃饭，然后写字儿，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功能都在那。也因为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家具，所以比如说办公就梳妆啊什么的，反正一张桌子 都解决掉了， 桌子上解决 都解决了， 对，多功能性的， 多功能性的。那个时候的家具名大家还记得吗？樟木箱、陪嫁一般会有是吧？ 一头沉， 一头沉是什么呀？ 一头沉就是咱现在的一个类似咱屋里的办公桌或者是那个梳妆台，就是一边是有几个门和一个柜子， 有柜子， 然后这边是腿儿，这是面是一个咱那个桌面，对 啊，有一边是只有单腿，没有那个， 对， 没有 柜子， 对， 有点像现在电脑桌一边那个撑着的那样，是吧？ 对，比较多的是这种叫一头沉， 一头沉，您现在换了一名字，电脑桌啊，大立柜。那时候大家家里头比较多的就是大衣柜哈， 对， 高低柜那都是后来比较时髦了是吧？ 对，高低柜的那种组合柜啊，因为 72条腿里面的 是吧？ 对， 72条腿里头的，那个我相信经历过改革开放初期的朋友还会记得这样的一个这个场景，就是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能够看一些电视剧了，比如说像这个日本的阿信，还有美国的大西洋底来的人等等等等，这些影片就展示了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家居特色。那个时候开始像这个酒柜啊、席梦思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这种那个时候叫高档家具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的家庭了哈。 对 对， 酒柜那个时候其实也没有、 那个、 没有什么很多人喝酒， 对，就是赶时髦吧，就是为了摆在房间里面、 现在其实更不是现在，那个时候就更多是展示的功能， 展示的成分更多一些， 可能也是大家对美的这个还是有一份追求在里面、然后有一些这些通过电视啊电影看到的一些这个家具也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能够有一个呈现、有一个体现，所以可能有一点跟风的这种也算是当时的一个小的潮流，可能是小众一点，当时算小众吧。 那个时候整体家具还是感觉是比较低调朴素实用是吧？ 对，相对来说朴素实用啊，简洁一些，而且但是他现在八十年代后，就开始注重这种系列化的产品，就是一个系列，比如说我的高低柜啊，配我的这个床啊，配我的这柜子， 要配上， 要配得上，是一个线型或者一个造型出来的。 早年间 的都是几个单个 产品，有就行， 拼凑起来，我在这家买这个柜子，在那家去买个桌子。 哎，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还是去工厂的仓库去领呢？ 那时候好像是不是也不是想买就能够买到的，是不是还是一个凭票啊？是， 对对对，好像是，可能是我就记得有点差，就是因为我印象里是去什么什么仓库去领，实际上那就是你有票你才能去买，然后从那儿拿是吧？ 对，有钱，而且还你也有票， 没有钱， 给你 那时候可能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有那种家居票的存在吧？那时候您的那个仓库去取，可能是不是 就你有票你才能去那儿拿是吧？ 对，有票才 可以。可能是发展到后期的一个就是展销会的那种。 没有，小时候的，对，那个时候，那天坛家具，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成立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是的， 最开始就是也是就北郊木材厂做一些普通的家具，然后后来是慢慢怎么个演化呢？跟我们说一说。 后来呢，就是天坛开始做就是这种钢制类的这种家具，就是到七八十年代了，材质也比较丰富了。一开始可能都是那种民用的木质类的，然后等到七八十年代， 据说那时候还做过组合家具也是吧？ 做的板式组合家具，那时候也是很一种潮流吧。然后板式组合家具当时呢，也是天坛发展民用市场，板式家具适合大规模的这种工厂化的生产。那个时候天坛也是在那个时候发展起来的。民用家具做的那时候还是比较好，那时候做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一个企业，面向全国市场。 对，天坛呢，我觉得是在每个时期都有它一个引领。比方说，从七十年代的话，我们天坛开始有了我们的拆装家具，这是比较领先的。到了八十年代，就是我们自己开展销会，这也是一个天坛的一个领先。到了九十年代，我们会进口一些可能待会儿咱们再提到啊，我们会进口一些进口的设备，做一些更前卫啊、更时尚的一些家具。每个时代都会有它我们天坛的一个特点。 刚才我们说的七十年代那时候还是组合的一些或者是凭票买的，八十年代才有组合家具、沙发、床这些是吧？ 对，这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了。 然后钢制家具是什么？就是钢的床架那种吗？ 有折叠椅、方圆桌，我觉得这就很有代入感了。很多人可能在那个时期结婚，可能必备的就是一个天坛的一个方圆桌，尤其是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些那个时代的人，方圆桌、四把那个折叠椅，这可能是当时结婚的一个标配。 方圆桌， 对，这个桌子是可以折叠， 对， 就四个边儿面掰下去那种。 对，现在也有， 现在有，哎呦，好有代入感啊！ 对，折叠椅，这是我们的经典产品，都是。 现在也在卖。74年的产品 是吗？ 是的， 可见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款式设计还是蛮经典的， 非常经典。 是， 对， 其实您说像组合，您说现在很多人家里头装修用那种就是那种整体的衣柜，那种板式的，其实也就是设计的更花哨一点，功能更齐全一些，或者是板子的质量更好一些的，也是还是组合类的家具，其实 是 吧？ 但 是 会加入一些设计的理念，包括一些配件配饰，包括我们有一些电器更丰富了，就其他的这些功能更丰富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80年代四个喇叭的收音机、收录机还有电视机就出现了，很多人家里面就开始有了电视柜，然后那个写字台或者是组合柜上就会摆上这个收录机。然后那个时候有一句顺口溜说，组合家具沙发床，黑白电视放中央，三间瓦房水泥地，租辆卡车接新娘。这是哪儿找来的顺口溜？我们这编辑真的是很能展现当年的这个社会风情。所以那个时候组合的板式家具就开始流行了，是吧？ 嗯，是的是的 啊。那个时候天坛也有这种板式的家具？ 有 都能生产些什么东西呢？ 可能就是比如说这种以这个床，然后组合柜，还是这种板式的这种组合，组合柜、高低柜，然后五斗柜吧，那就抽屉啊，这种滑道呀、这种就有了一些新的这种设计理念在一起，新的功能去实现一些，主要是这些的家具，也还是民用的这些产品， 但是那个时候区分度还不是特别的大，是吧？主要是通过一些颜色来区分，但是颜色我印象里好像也是那种木纹色的特别的流行， 特别多一些， 是吧？ 对，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人还是这种流行嘛，都喜欢要相同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的产品那时候的这种标准性的产品比较多一些，而且卖的也比较好。因为大家看到这家有这个产品，我也要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流行的一个东西。比方说那时候的牛仔裤，那个喇叭裤啊，那时候的那个霹雳舞啊，就是一个潮流嘛。所以我们天坛家具的有几款经典产品卖得特别好。对， 有是什么样的经典款式？ 比方说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这些野方圆桌啊，还有我们的像我们的钢管床，这个也是当时包括有一些铁艺在里面的这种床。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这个展销会了，是吧？ 有了。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对。 那个时候就可以不用再凭票了，可以去展销会上看。 对， 是的。 所以说，为什么很多大爷大妈至今非常喜欢展销会？就那个时候开始就留下 成 好的印象，是吧？ 包括像现在的车展一样。 当时天坛家具好像也弄了一个前店后厂的模式，是吗？ 是，也是前店后厂。现在前店后厂那个位置，现在也是天坛的一个旗舰店的一个所在位置。那时候后面是工厂，前面就是展厅。 在哪儿啊？ 就在安定门外小黄庄路那里。 现在等于工厂都不能在这种比较中心的地带了哈。 对， 就以前那个时候 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就迁到了北四环，奥运会的时候就迁到西三旗，现在呢疏解北京市的这个我们就到了河北大厂。 那个时候你们也是有这个前店后厂，然后开这种展销订货会，那还是很受欢迎的哈。 对，我们前后一共开了五届吧。可以具体可以施总监介绍。 第一届的时候呢，就是比较早了，在85年的时候。这届展销会就是让天坛形成了一个很强的一个知名度。那时候一天参观大概都有10000人。整体的销售呢，现场那个年代那种消费水平，现场销售了25万，个人订货21万，就是机关团体订货，包括一些出口有1500万。这整个让天坛的这个知名度就打开了。这次第一届展销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风潮之后呢，第二届我们就是一个独立的展，在农展馆去展的。在开幕式上和展销会期间呢，就是当时的老的北京市的副市长张百发同志，还有白介夫、张鹏副市长，还有当时的市委书记金建等市领导也都会到现场去。到第三届的时候呢，这个在北京市这个圈子，包括周边河北一带，就影响力就比较大了。当时也是吴仪副市长还有邓林女士，也到现场给我们进行这个参观指导。后来又连续主办了几届，对于天坛的这个品牌的这个塑造，就是有一个奠定了一个基础。另外呢，天坛这个品牌也是在那个时期，注册和那个什么的，和发展起来的。那时候天坛不仅是说，我在卖民用市场，也承担着作为一个国企吧，也承担着出口创汇的这样一个任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天坛这个品牌才注册下来的。 1988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天坛家具公司。 好，说到这儿，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70年代，人们对36条腿进行了升级，72条腿的诞生让家具翻了一番。双人床、大衣柜、茶几、沙发要匹配， 五斗橱、写字台，华贵又气派；高低柜、床头柜、家具越多越富贵。幽默俏皮的顺口溜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更好家居生活的向往。当时的家具以耐用为主，对家居品味的注重程度不高。三转一响、四大件与耐用的72条腿成为了家居生活的主流。那您知道三转一响都是什么吗？A. 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大座钟。 B. 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 C. 电视、摩托车、缝纫机和手表。 这道题呢，这道绕口令式的答案呢，我就不再念了，大家好好思考一下三转一响到底是什么。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大家提供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这个家具的这个流行，以及待会儿我们会透过家具变迁来看我们的美好生活哈。小宝妈妈发来微信说，今天节目太有意思了，听得我哈哈大笑，可能就是刚才那些充满回忆的哈。 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说到了50、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再来说一说进入到9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就已经装修的概念就深入人心了，是吧？ 对。 也不说深入人心吧，已经开始了。 成为一个趋势。 大街上有那个举着装修牌子的就开始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我想想看，其实应该说比较多的人买房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了，是吧？ 对， 那时候自己买了房装修的会比较多一些，而且那个时候大家也不光是注重这个外表的好看了，开始也注重这个材质了嘛， 包括一些设计的理念吧，那时候也有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了，包括舒适性上上面， 那个时候自己买一套房最开始是10几万哈，现在就觉得不可思议，然后是几10万，那时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套房子，花了那么多的钱，那就想好好的这个装修一下，所以对于这个家具啊，对于它的材质啊，对于它的款式啊，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对。 那么天坛家具这个时候也开始适应时代的变化，有了一些变化，是吧？ 是的，这个时候天坛出的产品可能就有一些风格造型上的这个不同，比如说我们曾经卖的很好的东方系列、日式系列、路易、美式，都是有一些风格，有一些理念，有一些对美更深入的一些追求。 听那个名字，就是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就是会追求一些多样性了。 对，多样性，还有就是对这种理念，对这种设计感也有这个追求了。那时候家具产品的品质它也有了质的飞跃。比如说这个沙发席梦思，席梦思其实也是一个那个产品的 国外的品牌，对， 但是呢，它已经随着它的发展，这个产品非常成功，它已经成为一类产品的代名词，就代表了那一类的这个床垫产品。 书生跟我们说一说。 那时候我觉得九十年代天坛的比较亮点就是我们的油漆，油漆是因为是我们进口的日本油漆嘛，叫无底荡，然后而且那个颜色呢也是特别高贵的那种红酒的那个颜色， 酒红色， 对对 对，所以说是那个引领了一个时代吧，也算是。 潮流那时候就叫天坛红。 天坛红。 哦，是吗？ 对。 我相信北京的朋友可能会印象会比较深哈。 是的，是的。 天坛红那个时候引领了这个潮流。然后家具的时代脉搏其实是一直在延续的。都不是10年一个潮流，我觉得其实还是变化。就是几年就有一个变化， 很快，对对对， 当然发展也很快， 不像衣服那么快哈。 对。 那么进入21世纪，大家的这个装修的喜好真的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装修的这个风格到布局到功能，生活条件好了嘛，是吧？ 对， 要求也会 基础决定 更高了，所以这个家具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了，所以我们就要这个说到这个适老家具了，这个概念就应运而生了。树上跟我们来讲讲这个适老家具是什么意思，就是适合老年人用的吗？ 主持人说对了一大半。先说一下，那咱说一下叫什么叫适老家具吧。其实适老家具呢，就是我们从这个材料，从造型，从它的尺寸，还有它的色彩4个方面嘛出发。根据不同健康状况的这种老人或者他的使用人员，有针对性的设计的这种功能性的一些产品。

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混搭跨界 IP 引流广播，原来可以这么玩。这里有北京电台豪华主持阵容的精彩演绎，有专业团队的营销分享，更有媒体融合发展的景观蓝图。2019北京电台广告资源推介会就等你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11月2日，给你不一样的精彩。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重阳节的一个特别节目，跟大家聊一聊这些年我们的这个透过家居变迁看美好生活。刚才呢，我们聊到了适老家居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还和北京市农业局举办了又见田园的系列活动，主题就是重阳游花海。现在我们的主持人子昂正陪伴着报名选中的15个家庭一起前往天开花海，开始今天的一系列的活动。我们来现场连线一下，了解具体的情况。子昂你好。 黄燕你好。 哎，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现场的情况好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哈。 嗯，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呢，也是马上就要到我们的重阳佳节了，所以说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也是推出了这个重阳节的特别节目。今有重阳和这个活动啊，重阳游花海。那今天呢，我们和很多的这个报名被挑选出的听众朋友们呢，已经是在前往这个活动场地、活动目的地的大巴车上了啊。今天呢，虽然说啊是阴有小雨啊，阴伴小雨，但是大家的这个热情依然是非常的高涨啊。我们今天呢，首先会到守城农业的这个企业展示园区去进行一番参观。守城农业呢，其实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哈。它是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蔬菜供应商，而且呢是与这个中国航天员健康中心合作，也就是说呢是有着航天科技品质的这个蔬菜和粮食的供给。那我们今天呢也会去这个企业展示园区去了解一下这航天员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和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所吃到的蔬菜和粮食之间又有怎么样的关系啊？怎么样去吃粮食、吃蔬菜才能让我们生活更健康？这些奥秘又在哪里？我们会去了解一下。然后呢会进入我们今天活动的第二部分，就是到天开花海去来进行一番游览啊。这个景区呢是位于韩村河镇的天开村北，面积呢是有1万亩哈。这个景区其实在夏天呢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各种花呢是争奇斗艳，非常的茂盛。那今天呢由于也是早上有雨啊， 我们也是接到通知说呢，说这个花海可能有一些花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还有很多的景观，比如说我们会一会儿会应该会看到这个印宫长老寿塔，也非常符合今天的这个节目的氛围，包括还有很多的漂亮的稻草人、风车长廊、热气球等等很多的景观，我们都可以去游览拍照。在最后一项呢，我们会再前往这个上大沃连福亲子农场，在那里面呢可以体验为这个那里圈养的动物啊，包括在刨花生啊、煮红薯等等等等，体验这个农家的乐趣。同时呢还在那边的薰衣草园还会有一个健康的知识的普及讲座，这个也是对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活动的主要情况了。 满满一天的活动是吧？ 是的， 今天要在路上一天了。也希望您能够带领着我们今天来参加活动的15个家庭，得有几十位老人了，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开心。好，辛苦了，谢谢。 是的，好，谢谢。 好了，那么这就是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活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之后呢还会举办类似这样的活动，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头来告诉大家。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参与的话呢，您可以一个是收听我们每天的节目，另外也可以关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及时的告诉大家这些最新的消息哟。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三转一响又名四大件儿，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当时国家有能力出产各个家庭所希望拥有的四件家庭物品。这四件家庭物品分别是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四大件儿所代表的物品逐渐发生了变化，所以今天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适老家具是近几年家具行业内时不时被提及的话题。中国老龄化的人口结构趋势是诸多行业能够感受到的。从家具的尺度和分寸的角度，在保证老人的尊严下，适老家具为老年人做到最贴切的设计。那么问题来了，以下哪个选项不属于适老家具的特点呢？ A. 根据老人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设计。B. 辅助老人完成起身、俯身等基本活动。 C. 直接治疗老人的疾病。 来，我们先看看这三转一响，收音机、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那个时候可是很流行的，不是大作中了哈。答对的朋友特别多的，来书上给我们选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吗？ 我选88号吧。 88，为什么呢？ 是这样，因为我们1988年就是我们正式更名为北京天坛家具公司。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适老研究啊，也是在1988年那时候开始的。 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所以说我们的口号叫专注养老30年。对， 好，这是第二道题，第88位答对的朋友是谁呢？我们正在数一数。第三道题说，哪项是不属于适老家具的特点？适老家具到底是什么特点？哈，这 ABC 三个选项哪个不是呢？根据老人日常生活习惯进行设计。 A B 是辅助老人完成起身、俯身等基本活动。 C 直接治疗老人的疾病。那这个答案也太明显了，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张艺谋导演的新片《影》的电影票2张。节目之后我们会给大家获奖的朋友提供观影的通兑码。第二道题，第88位答对的朋友是田耕，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同时呢，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活动，我们正在这个重阳的这个重阳游花海这样的一个主题的系列活动呢，从一会儿10:15开始会在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账号上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到时候观看。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官方微博账号叫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哦。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好，那么继续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继续请出北京金隅天坛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的总监石蕊以及树盛适老工作室的主任张树盛，跟大家一起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刚才这个石总监您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天坛的一些这家具款式， BH 这位朋友

这样的话就是 导电， 对，这个听起来可能比较恐怖， 吓人， 吓人，不是，这是为了老人的健康去考虑。 哦、 我们把一些非常细的金属电阻丝啊植入到咱们的面料里面。 嗯， 这个导电面料有什么好处呢？一个就是说能排斥咱们空气中的这种尘埃，再一个呢就是能释放，就是导出老人本身自身的这种静电，因为咱平时生活中自身的静电也比较大啊，所以说导出吧的静电，是这样的话能对他的那个心肺保护有一定的作用。对， 嗯。我看一下啊，现在应该说这个适老家具目前是一片，应该说是算蓝海了、 嗯、 是吧？ 对， 因为这个随着这个我们国家老龄社会的到来，全社会对老人的关爱程度也在提高，尤其您这些年也在国内外应该说也做了很多这种考察，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是一个怎么样的发展方向呢？ 嗯，我觉得就是这个发展方向真是空间非常大，可以说是一个蓝海市场吧。但是呢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个市场呢要需要我们真的是俯下身子去为老人去着想，解决他们的一些基本问题。 嗯 嗯，这个呢话是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吧，是要去做的。再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还是应该，这个市场呢应该最后还要发展成一个红海市场啊，通过这种各个企业的竞争去淘汰一些不良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企业啊，这样会对我们的这种养老产业这种适老产品会有一个好的发展。 嗯，说到这个天坛家具，洪生说了，金鱼天坛家具就是老天坛家具厂吧，他说我是在2000年买过一套天坛实木家具，十年后有的地方需要修一下，厂家立刻派人上门服务，还不收任何服务费，还得是老国企老品牌，信得过。 天坛一直比较注重这个售后服务 啊， 也是我们这个忠诚的客户也感谢选择天坛的产品。 嗯，那么刚才那位朋友说家里荷叶坏的，也把名字和电话发上来了，回头我发给您好吗？ 嗯， 可以， 没问题。 好，那么现在这个随着大家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我们已经不会像改革开放初期那样盲目的跟风，不注重家具的功能性的。另外呢，随着老龄社会的到来，随着全社会对老年人关爱的意识在不断提升，我们相信这个家具也会更加细分，更加充满人文关怀，让家具充满爱意和温度。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再来选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我们的电影票吧，好吧？ 好。 嗯，您看看选第几位答对的朋友呢？ 第99位吧， 第99位。 对， 好，这有什么说法吗？就是选一个九九重阳是吧？ 对，祝我们老年朋友这个重阳节快乐。 好， 祝他们健康九九、 嗯、 快乐九九。 好，来， 城市文化范儿，透过家具变迁看美好生活。老年人在家里时间较长，对于各类家具的使用也比较频繁，所以家具是否适老直接影响了起居生活的安全和舒适。此外，考虑到部分老年人因身体原因，通常需要一些特殊的设计来辅助他们完成如上卫生间、做饭等日常的生活起居动作，所以适老化的家具设计应该既有家的温馨，又兼具功能性、实用性和安全性。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选出来第99位幸运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卢克英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这个电影票的通兑码哈。那么在这里呢还有一个专门的消息要跟大家说一下，是一条这个生命接力的消息，我相信从昨天傍晚到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是这个实验中学初二年级的一位同学由于意外事故现在病情危急，需要由内蒙古人民医院转诊至北京天坛医院。那么请自驾车的车主朋友们，今天上午的5点一直到下午的1点这个期间哈，今天上午的5点到下午1点这个期间，在高速公路 G6G7 的进京方向，北四环外环由东向西，西四环外环由北向南，还有南四环外环由北向南，以及南四环外环的由西向东等路段，看到京 PH5903 京 Q31A35 以及蒙 AYV120 这三辆车辆的车队，恳请您有序避让，为生命打造绿色通道，也希望